第231集，何修雨。到了分局，龚应贤换了一张冰冷肃杀的脸，同事见到他也不敢去寒暄。秋妍迎面走了过来，在两人面前停下，双手撑着轮椅弯下身来，淡笑着看着龚应贤的眼睛。 好了。 好了。 龚应贤嘴唇微抿，双手也暗暗握成了拳，此话一语双关，既是问他身体好了与否，也是问他准备好了与否。 那就准备迎接挑战吧。 秋妍的口吻很奇怪，混杂着无奈、嘲讽、阴郁、沉重。 先见昭文吧，你要一起去吗？ 当然。 三人坐在审讯室等着，龚应贤低头翻看着张文的档案，他应该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可这时候依然看得很认真，而不是在打发等待的时间。过了一会儿，警察把张文带到了。张文在拘留所里被剪短了头发，但还戴着眼镜，气质神态依旧是奄奄的，个子不高，很瘦，看人从来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任意之前以为这都是张文的伪装，毕竟他跟身份证上的根本不是一个人，只是长得略像，靠着打扮蒙混过关，自然要以刘海遮脸，要低眉顺眼，要极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现在看来，可能他原本性格就是如此。张文见到任意愣了一愣，然后迅速低下了头去，睫毛不安地抖动着。任意忍着没有说话，他能说什么呀？他不是警察，这里也不是他宣泄恨意和指责的地方。他怕自己一开口会影响他们的审讯，所以只是瞪着张文，闭口不言。张文坐了下来，手背靠在桌上，低垂着脑袋。 看守所的生活怎么样？ 任意略有些惊讶，他知道龚应贤审讯从来都是单刀直入的，根本不会说闲话。半晌，张文小声说： 听说监狱里会好点儿，比这里好。 所以你盼着能够早点庭审，早点进监狱。而且你觉得，反正自己也判不了几年，对吧？ 张文不说话。 你觉得自己能判几年？ 我不知道，我自首了。 对，你自首了，还提供了不少线索，所以可以适当减刑。再加上你说你没杀过人，你只是冒充了别人，只是窃取了一些公文档案，帮组织泄露一些消息。如果属实的话，确实好像判不了太久。 我没害过人，我家那个炸弹不是我放的。 你为什么帮紫嫣做事？ 他看得到我，别人都看不到我，他看得到。别人都觉得我干不了什么，他觉得我能干。 张文的睫毛扑扇扑扇的，其实他相貌算得上俊秀，若不是气质卑微，收拾一下可以变成一个帅小伙。秋妍抄手立在一旁，面无表情。 所以是为了报答紫燕的知遇之恩。 他也给我钱的，我不打算一直留在天启，我也不适合跟人共事，我想攒点钱。 钱？嗯，我们的确发现了你账户里的不正常资金来源。真正的张文去哪儿了？何修雨。 假张文，也就是何修雨，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紫燕给了我这个身份，我没问别的。 为什么你要一直用张文的账号拿这笔钱，而不用你自己的账号？你不怕被人发现，跑路都没钱吗？ 我怕用自己的账号被人发现。 真的吗？ 我假扮张文，就不敢再用原来的身份，怕露馅。 那你为什么也不转移这些钱？你不是很看重吗？ 转移会留下痕迹，我比较谨慎。 你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何修宇沉默着。 孤儿院在你14岁那年发生火灾，烧死了12个人，跟你有关吗？ 没有。 那你之后去了哪里？在你上大学之前，这一段几乎是空白的。 打工、自学、攒学费。 有证据能证明吗？ 没太多证明了。打工的时候收的大多是现金。 你在社交媒体上也没有任何痕迹，为什么？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有不用社交媒体的吗？ 何修宇摇着头，任意越听越觉得不太对劲儿。龚应贤对这个假张文的关注会不会太大了？他觉得去审白燕、黄燕可能收获更多，毕竟这个假张文是一个没有和紫燕通过电话的组织里比较低级的成员，是程燕，仅仅高于做人肉炸弹的红燕。从他做的事情来说，也确认是没有接触到组织核心的，只是帮凶。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紫燕的？ 几年前吧。 具体几年前？ 可能是2-3年前。 那在此之前的一些高消费是哪来的？你出门旅游的时候住的都是高档酒店，坐的都是头等舱，那个时候你还是学生吧，你连学费都需要打工积攒，为什么会有这种高消费？ 我打工赚了些钱，而且次数也不多，那些机票酒店一共也花不了2-3万吧，我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穷。 次数和金额暂且不议，我们说说消费习惯的问题。你的很多交易都是现金交易，无法查询，但酒店、飞机这些会留下痕迹。一个从小在孤儿院长大，高中辍学，靠打工积攒学费上大学的人，而且还是一个仅仅20出头的人，应该十分节俭，哪怕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也不会马上进行高消费，因为你知道钱来之不易，而且并不经花，除非你不这么认为。 何修宇又不说话了。 所以你认识紫燕的时间是不是比你自己说的要早得多？ 也许吧，我记不清了。 听到这里，仁义已经完全改变了最初对这个人的想法了。这个人藏着秘密，而且一定是很重要的秘密。龚应贤轻身，眸瞳犀利若九天盘旋的鹰隼，他们锁定了目标，俯冲而下。 还是说，你自己就是紫燕？